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影响，今天下午仍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夜间降雨还有所增大，南部地区小到中雨。由于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白天气温在17摄氏度左右，体感较凉，请大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同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风1-2级，气温17到18摄氏度，降水量是1到 4.9 毫米，相对湿度 90%。今天下午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要和大家来分享后浪出版公司的一本新书《寂寞的游戏》。在这一本由7篇短篇小说组成的《寂寞的游戏》当中，作者袁哲生通过各种不同的人际情感，例如父母与儿子之间的亲情，年少时同学之间的友情，或是两人结婚多年的夫妻之情，一再的去捕捉寂寞这种生而为人必定面临的困境感，字里行间处处散发孤独的感觉。寂寞孤独一直是文学作品当中常见的基调，也是许多作家极力描述的情感。但是当我们在寂寞的游戏当中仔细品味袁哲生冷静节制的文字后，就会发现一种袁哲生独有的寂寞书写。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啊这本《寂寞的游戏》，同时呢也请到了一位对寂寞比普通人都了解更多的专业人士啊，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汪冰博士你好。 刘莎好，大家好。 哎，今天是下雨天，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下雨天读书天是吧？ 对，下雨天也是睡觉天，最好是睡醒了读一读，读完了再躺在床上冥思一会儿，这可能是打开书本的另外一种悠闲又深入的态度。因为如果读而没有思，我会觉得这些书并没有真正进入你的灵魂。 而我觉得啊，我们在阅读的时候，阅读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可能更契合我们去阅读我们一个人在字里行间感受世界的那样的一种情感。所以如果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寂寞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哎，不是特别的愉快，但是如果我们在阅读的时候那种寂寞感其实是让人能够羡慕的。所以我现在在节目没开始啊，我想听众朋友已经被我带到了一种境地，到底是寂寞好还是寂寞不好呢？这寂寞的游戏到底是应该继续游戏呢，还是我们不再进行这样的一种游戏呢？ 刘莎刚才说到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经典，叫阅读寂寞。实际上寂寞是好还是坏，取决于你从寂寞中阅读出了什么，从寂寞中品味出了什么。这本书叫《寂寞的游戏》，我觉得我们先不从书的内容说，就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象或者 想法出现。如果你此时正躺在床上有这样的奢侈的话，我的感觉就是我看到书名的那一刹那，我觉得人生本身就是一次或者叫一场寂寞的游戏。因为很多人说不对啊，我周围有亲人有家人的陪伴啊，但是我看到有人就写到了，无论你和谁在一起，当你闭上眼的那一刹那，你只能是你自己。 但是汪斌博士，你有没有感觉得到啊，就是寂寞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但是在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当中，我们去看描写寂寞的文字，总会觉得那个寂寞并不是我的寂寞。但是如果你打开袁哲生的这一本小说集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寂寞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只不过是他特别平实的描写出来了，而且他这样的一种描写让我们觉得，哦，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或者我正身处在这样的寂寞当中。 所以像刘莎刚才讲到的，我们读到袁哲生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描写的不是一个人的困境，而是人生而为人，在人世间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所触碰到的主题，比如说寂寞、孤独、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而这些主题之所以能够触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因为它其实是无法被根本的解决的，它是存在性的议题。就是说人只要存在，就要面临这样的生存的困惑，甚至某些时候是所谓的痛苦。但是阅读这个作品中，你找到了一个很深的共鸣。我们都各自孤独着自己的孤独，寂寞着自己的寂寞，这件事本身是有疗愈性的。因为当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是这样的怪物的时候，只有你自己不被理解和人存在隔阂的时候，你是格外的孤独寂寞。但凡你知道你不是那么孤独的生命个体，我是指不是只有你有这样的生命体验，你可能也会得到一种疏解。 但是汪斌博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为什么很多朋友在感受寂寞的时候觉得特别痛苦？其实我觉得这是有悖人性的。你看我们人类是群居的动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人单奔的啊，那是不太正常的，如果按照我们的动物属性来去观察。然后第二呢，还是你想一大群肯定热热闹闹的，现在呢是单独的，又寂寞又孤独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也特别能理解有的朋友为什么会在深夜寂寞孤独的时候去痛哭、去流泪，或者去翻一翻像寂寞的游戏这样的书籍。 嗯，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哈，我们确实对关系有无尽的渴望，我们希望关系能缓解孤独，希望热闹能够打败寂寞。就像我曾经看到有一位心理学家，他就给别人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一群小朋友在沙坑一起玩，另外一张照片是一个小朋友的背影，他一个人在沙坑玩。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小朋友的脸部表情，只是从背影看，心理学家就问看到照片的人说，你们直觉第一反应觉得哪个照片中的孩子会更快乐一些？ 那肯定是第一张啊，两个小朋友的这个背景啊。刚才汪斌博士在你描述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啊，两个小朋友背景前面是在做游戏，或者是哪怕静静的坐着，你会感觉到他们在交流，然后这样的交流呢是很温馨的，也是符合我们人类啊群居热闹的这样的一个本性的。而第二张照片，不论他前面啊是在做什么，他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看背影的话，这是多寂寞多孤单的一个背影啊。 嗯，所以其实这个照片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的投射和直觉的测试，就证明这就是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已经深深的印刻在我们大脑中的一种反应，就是人天生是乐群。这个乐群并不一定是我一定要和很多人在一起，只是我需要和别的生命体在一起。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孤苦伶仃这四个字，但实际上那个小孩子可能会自得其乐，对不对？他玩沙子觉得没有人跟我抢太好了， 或者小朋友正在玩 iPad 终于爸爸妈妈不管我了。 当然这个测试本身就像刚才刘莎的解读，非常的赞同，这也证明了哪怕我们享受独处的时光，我们依然对关系是有所渴望的。那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想袁哲生在读他的文字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就是那个照片中一个人在沙坑玩的小朋友，他有孤独有寂寞，但是他更有一双去洞穿孤独寂寞的眼睛。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还对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的熟悉，我想说说我向大家推荐袁哲生作品的原因啊。我们先从最直接的说起啊， 他是谁？ 对，他是谁啊？袁哲生呢被 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誉为撑起21世纪小说江山的两位作家之一，他也是台湾很多文学奖，包括浊流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的得主。实际上有人说过一句话啊，就是如果袁哲生继续写下去，他也许是当今台湾最杰出的小说家。他同时呢已经被认为是台湾60年代最优秀的小说家。这个60年代我觉得应该是指60年代出生的啊，60年代生人那一批人中的佼佼者。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呢，我想再讲述他生平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人非常的哀伤，因为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是如果你仔细听，他继续写下去。他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呢？实际上是在2004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他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任何讯息的情况下，没有给他的妻儿留下任何讯息和纸条的情况下，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就是自杀。 如果大家在之前啊，或者是在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您翻一翻袁哲生的作品，包括这一本《寂寞的游戏》，你就会发现啊，在他的描写当中的那种寂寞，并不是说像刚才汪冰博士谈到的，我们看一个小朋友的背影，你感觉他是孤单的，而是可能旁边啊有一个巨大的盛宴，那么有一个特别大的聚会，而单独的可能在这一幅作品当中，我们来举个例子，在一幅作品当中，左边和右边还有中线，那么可能呢中线的右边是特别热闹的一大人群，而在中线的左边最角落里面，就是袁哲生描写的那种寂寞，在人群当中的那种寂寞，在热闹闹的聚会当中的啊那种内心的孤独。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从作家的出身开始了，他是怎么长大的。他出生在台湾的眷村 啊，军队的那些 家属的对 居住的地方。 在这个村子里呢，眷村很热闹，有打麻将的声音，打小孩的声音，这都是他自己说的，看起来是非常热闹，从感官的听觉上也是很热闹的，但实际上环境是孤立的，然后人也是孤立的，内心中的那种孤独和疏离感在他从小就深深地印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他从小呢是曾寄住在乡下的外公家一段时间，这也是一些小说的背景包括情节的来源。他会觉得小时候的眷村的人生活的好像很有生活气息，我们刚才讲了打麻将的、做饭、打孩子的。当我记得在他的小说作品啊《寂寞的游戏》里曾经写过，他在床上躺着听隔壁的人吵骂打孩子，他说一个苍老又愤怒的声音隔了一条小巷子对着我大吼大叫，而我完全又可以不痛不痒，无需躲藏，也不必出现，只要稳稳地躺在床上，享受那份像旧电扇一样嗡嗡作响的宁静就可以了。所以在他来讲，周围的热闹啊，是一种背景，是他寂寞的背景，是他孤独的背景，他可以用一种冷静和旁观者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这种疏离可能很有必要，因为你不疏离，不从环境中抽离出来，你就无法以观察者的角度去审视你周遭的环境和人。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的一种疏离的状态啊，让他的自己的内心也万分的痛苦，所以他才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开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呢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寂寞的游戏》。汪冰博士既然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其实有一个重点一定要在节目的刚刚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啊。汪冰博士，您认为啊《寂寞的游戏》当中描写的这样的种种的寂寞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作为一位心理学专家，你认为它第一描写的这样的寂寞啊是我们人群当中普遍存在的吗？第二就是你认为他们的这个寂寞啊是我们人正常的生活当中都应该经历的，还是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病态的状态呢？因为有的寂寞你看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一阵儿的鼻子发酸，太惨了，这样的一种感受。 袁哲生的寂寞无疑是非常的孤绝和深入骨髓的，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寂寞感，也许在有的人一生中只有少数几个时刻有，但是在袁哲生的书中，我们与其说是看他在写小说人物，不如说他是在写他的自传。他写的每一个人人物身上，我觉得虽然我并没有亲见过袁哲生，也谈不上十分了解，但我依然觉得有浓浓的作者自言自语的色彩。就像刚才刘莎讲的，他的寂寞肯定超出了很多人感知的强烈的范畴，但是正是作品中这种 把人类的情感推向极致的演绎方式，让我们再去对照的时候又有一种格外触动心弦的反思。比如说在寂寞的游戏中呢，有这样几句话，我想人天生就是喜欢躲藏的，渴望消失，这一点也不奇怪，何况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就躲得好好的吗？好的连我们自己都想不出来曾经藏身何处。我觉得这句话说明了袁哲生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情，叫和生活的捉迷藏。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涵。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啊，我们一起来体味寂寞的游戏。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寂寞的描写的书籍？汪明博士刚才谈到了啊，你认为并不是他书中所描写的寂寞是每个人都能够那么深刻的感受到的。 嗯， 那么当你陷入到这种寂寞啊，我说的是书中描写这种寂寞的时候，是不要求助心理医生去看一看吗？ 如果大家在读袁哲生的作品的时候深有感触，并会觉得这种无法排解的痛苦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了，你可以选择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袁哲生的离世啊，他是选择了自缢，这让周围的很多人都非常的惊愕。我在查当年的报道的时候，我记得当他的妻子到山上去认尸的时候啊，情绪是非常激动的，还在让周围的人赶快去救他的先生，他不太能够接受他的先生已经离世了。而身旁的很多人也在之前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异样的情况，所以周围的人也很自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觉察出袁哲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袁哲生被誉为冷面笑匠，他是非常喜欢开玩笑的，而且呢他在人群中经常让大家觉得这个聚会呢很有意思，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离开。更重要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反差的地方，就在于他在人前可能总是一个让大家觉得有意思挑起话头的人，爱开玩笑的人，但是在人后他又非常的寂寞和孤独。也许正是因为他对寂寞孤独有如此深刻的体会，所以他在人群中特别不希望别人也感受到寂寞和孤独，于是总是冲出去成为救场的那一个人。 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如果是稍微的学习过一点表演啊，或者是接触过一些表演的朋友，就会发现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觉得这个情绪已经很饱满了，但是如果呢，把这样的一段情绪拍摄出来，不仅仅是说你非要拍一电影，你拿手机视频自己对着自己去拍一下，你会发现啊，你看似很饱满的这样的情绪啊，在你的拍摄下其实并不是很饱满。那么在我们的书籍当中啊，所呈现的那些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情节，或者说不是那么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情节，其实已经是作者用尽他平生的力气啊，把他认为最饱满的情绪写到融进我们的作品当中。虽然很多朋友看这本《寂寞的游戏》只是觉得心酸，只是觉得寂寞，但是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到在这样的文字背后，作者他有多么巨大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它真是一种应该叫容忍，或者是受到的冲击以后的呈现的文字。 说到容忍呢，我觉得我又想到另外一个词，就是节制。袁哲生的文字是相当节制的，就是他没有过度的去渲染感情，但是他的妙处就在于如此冷静的文字却让人感受到一种更加深刻的绝望，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疏离感。比如说《寂寞的游戏》这本书中的第一篇小说《寂寞的游戏》。 对，第一篇就是《寂寞的游戏》。 对，这里边有两个桥段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这两个桥段写的让我们每个人看完了，至少我和我周围的人看完了会觉得汗毛就竖起来了。其中有一段呢是讲到了捉迷藏，我就这样躲躲藏藏了许多年，直到有一天捉迷藏的乐趣就像一颗流星，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天我躲在一棵大树上，等待我的同伴孔兆年，孔兆年是他的小伙伴，前来找我。我等了很久，一直等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幸福的感觉随着时间慢慢消失。终于我看到孔兆年像个老人似的慢慢走过来，他慢条斯理地站在我藏身的大树下，看看右边又看看左边，然后倏地猛然抬起头来，我还来不及尖叫便哽住了。他直愣愣地望着我，应该说是看穿了我，两眼盯着我的背后一动也不动，令人不寒而栗。我从来没有那样看过一张完全没有表情的脸，那么空洞的一双眼球对我视而不见。 在这篇小说当中啊，其实最让我有感受的是这样的一段话，人一旦开始躲藏就很难停下来了，这点我始终深信不疑。我总是怀念着躲在一个寂寞的角落里含着一颗糖的滋味，还有那一声划破寂静和同伴们争先恐后的奔回起点的尖叫声。我只能这样说，袁哲生的文字呢，如果是经历过的人会特别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没有经历过的人会觉得他写的这些内容太过于平实了啊，特别又没有那种文采激昂的感觉，又没有这种这个一剑走天涯的感觉，会觉得都是小事儿，都是这样的一件一件的细碎的描写，为什么能够打动这么多人的心呢？我只能说你还没有经历过。 所以他的写作手法更像白描，或者像一个电影的镜头在摇动。我们可以想象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个场景，就是一个小男孩在树上惊恐地等待树下的小伙伴抓住他，因为看到他这捉迷藏的游戏就结束，他就输了。 嗯。 但是当他屏住呼吸等待他的小伙伴抬起头说，袁哲生你在这儿啊，当然我就用了作者的名字啊，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发现对方盯着自己，但看穿了自己，实际他没看见自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对你的视而不见。如果用张大春先生在待续中的话说，就是自我的不在。这一点呢又进一步在这个寂寞的游戏这篇小说的后边被强化了。我们都熟知一个故事叫司马光砸缸，对不对？但是在作者这个小说里他也写到了他的想象中的司马光砸缸这件事情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当司马光把缸砸烂之后，他发现一个浑身是泥的赤裸的小孩面无表情的就站在前方，露出一双空洞的眼球。他长得和司马光一模一样，所有的人好像看见鬼魂一样四下奔逃，只剩下司马光一个人正在原地，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哎，所以你会发现在他人眼中他是隐身的啊，别人看不见他。另外一方面，当他砸破水缸的时候，发现一直躲藏的自己眼神是空洞的。其实这些意象我觉得作者是很开放的，我们可以有每个读者自我的解读，但是你始终会感觉到凉飕飕的，你就会觉得不管是自我的不见不被看见，还是发现了一直在躲藏的自我，都会是深深的那种在人群中你会觉得很孤独很隔绝的感觉。 下一个问题，汪斌博士，又到了你的专业的部分了。汪斌博士，刚才咱们谈到的书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文字啊，寂寞的游戏当中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文字，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文字看作是袁哲生本人的一些感受。那么他刚才描写的这些感受啊，是我们很正常的生活当中他因为个人的啊这样的一些经历，把他所感受的这些痛苦的内容或者不好的内容负面的内容无限放大了，还是说他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就同样的游戏当中他真正的能够感到比别人更悲伤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我觉得对袁哲生来讲，他因为他的文字我感觉是非常节制的，其实他没有全部说出他所有的感受，他是有过滤的，但是即便过滤之后对一般人来讲依然是非常非常深刻的绝望。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比喻呢？人群中总有一些人比别人更敏感，这些更敏感的人不一定都成为艺术家或者作家，但是他们急需要表达。换句话说，比如说当你在沙滩上走路的时候，你感觉到的是美好，但是用一位 特别敏感，我的特别敏感的朋友的话说，我在沙滩走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皮肤的人直接踩在沙子上是什么感觉吗？ 哎呀，就得说袁哲生他是有一颗多么细腻的心灵啊。 哎呀，说到细腻的心，我们必须讲一个八卦啊，这个八卦也是张大春老师在待续里所说的。 嗯， 其实这个袁哲生后来啊，除了寂寞的游戏之外呢，写过一个系列的青少年小说叫尼亚达，他出了四本，这个时候他还在担任台湾版的男人帮杂志的总编辑，销售还是挺不错的啊，有可能会改编成电视剧，市场反响也不错，所以比起像寂寞的游戏这样的书来讲，他可能是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的。 没错，那个就应该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畅销书，而寂寞的游戏呢就是一部文学作品。 哎，嗯，说得很准确啊。所以呢，这个张大春先生知道了之后呢，就曾经给袁哲生打电话的时候就说过，说他为什么要写这部书。但是袁哲生呢，实际上他说他觉得自己所写的这个尼亚达这本书中的主角是大头春，就是张大春先生曾写过一个人物的更幼稚版的延伸。这个大头春呢，是张大春先生在十多年前所创造的，所以这个袁哲生非常谦虚啊，就是我写的这个人物不过是您写那人物的更幼稚的延伸。 嗯， 然后呢，这张大春先生很实在，就说反问了一句啊，如果你也觉得不是那么满意，为什么还写那么多部呢？然后袁哲生就嘻嘻哈哈的说，大概是为了赚钱吧。张大春先生就发现了袁哲生有一个特点啊，他会把生命中原本有高贵感的动机说得可笑不堪。这是一个冷面笑匠的特质，但是在这个特质背后啊，我在猜这是不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几个月以后袁哲生就自缢身亡了，张大春先生就在反思说，我开个玩笑，随时都可以开玩笑的这么一个人，好像都特别敏感脆弱而容易受到无法平复的伤害。所以大春先生也在反思说，我伤害他了吗？是不是那一句如果不满意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多部深深的伤害了他。听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想，当作家，当这样一位作家多不容易，因为他生活的每一天，他所经历的世界和我们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以为一笑而过的事情，可能在他内心中盘桓很久。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觉得有皮肤，所以当风吹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但是没皮肤的时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字，我们看到的寂寞的游戏啊，得是分什么样的人读。可能有一些朋友读起来就是觉得一件件生活的小事和我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汪斌博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寂寞的游戏。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海风轻轻吹过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们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迷茫是最坚强，一出场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打开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不断地寻找自己，却始终成为一场寂寞的游戏。我们用纯真的双眼去捕捉寂寞的角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寂寞的游戏》，作者是港台的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学者袁哲生先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心理学专家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寂寞。他也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书评人，王冰博士。王冰博士，前面呢咱们跟大家谈到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是一本由七个短篇小说汇聚而成的一本小说集。在这本小说当中呢，写了各种各样的寂寞，有亲人之间的寂寞，有同学之间的寂寞，还有朋友之间的寂寞。总之你会看到在那个特别热热闹闹的人群当中啊，有一颗寂寞的心，而那种寂寞是撕心裂肺的。尤其是很多有同样感受的朋友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恐怕会想到这一刻描写的就是我。 其实说到这一刻描写就是我，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生命中孤独和寂寞的体验，但是大家会很不喜欢他们，很想用热闹的生活打发掉他们。但是有的时候能够去和自己的寂寞孤独相处一下，哪怕不像袁哲生这么深刻的相处，你也能发现很多真相。比如说袁哲生就写到了，其实在他所有的故事中都写到了孤独也是生命的真相一部分。 没错， 就是你是独特的生命个体，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王明博士说的这一点啊，我其实特别特别赞同。我们来举个小小的例子，如果你的一生当中都用来拼命的走路，而没有时间停下来看看我走的是不是对，那么我走的这路上的风景，那你真的是白走了。 而且特别是当你反思了之后，你才知道拥有什么。比如说当我们说到理解是不可能的，很多朋友就说那这人生得多悲观呢、啊、但是你就会庆祝每一个接近被理解的时刻，或者碰到每一个能理解或者努力去理解你的人的时候心怀感激。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会减少对别人的期望值。当你不能够承受生命的本质是孤独，或者寂寞也是生命一部分的时候，你总会用把生命的购物车填满的方式来逃避这一切。但是你终究无处可逃，随着时间衰老，包括周围人的离去，当你最后抓狂恐慌地面对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不如在你还有机会和能力和心力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学习如何接受它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哎呀，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深刻的部分都交给汪冰博士了我来说不深刻的部分。汪冰博士，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的这些作品，文学作品啊，如果特别优秀的话呢，它通常会被改编成影视剧啊，还有改编成其他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如果寂寞的游戏啊这本小说集，它当然肯定也能改成长的，那么可以往里面添加很多 的情节。但是如果它改编成影视剧，改编之后这个演员是非常难演的，因为你看起来特别朴素的环境，特别日常的生活桥段，但是那个戏啊全都在演员的眼睛里啊 全部都是在目光，比如说目光空洞啊，怎么演，包括这个目光中表现寂寞、 啊、 包括连吃东西中表现寂寞。在这个寂寞游戏中有一篇讲到了吃东西，其实在袁哲生的小说作品中吃啊是一个少不了的议题。我一直在想他还有另外一个议题是少不了，就是哭。他的书的小说的好多人都是 我想哭，我要哭，或者我想自杀啊，我想离开这个世界。但同时呢，又有热火朝天的一副吃相。比如说在其中的一篇写道，他去采访自己的老师的时候呢，路过了一个城中的市场，市场中卖一种吃的叫鱿鱼羹。于是在例行的采访会议结束之后，我便开车前往重温高中时代的旧梦。在那个年纪，饥肠辘辘的我可以一口气吃掉五碗辣鱿鱼羹，一汤勺下去，热乎乎的油花就围拢过来，油绿的九层塔叶子从碗底绽放开来，世界仿佛就是那样永恒的自给自足。我一个人独自吃着，吃了一碗又一碗，吃饱了，一点也不寂寞。 那大家再来听一听他关于吃的描写，这样的一句话，为什么会那样冷淡，甚至那样残酷的只顾买棒球手套，辗转打听暗恋的女童，还有买热狗大亨堡，以及逗弄陌生的儿童。再来听下面的一句话，我会轻轻地从裤袋里搜出一颗压得皱皱的糖果来，包进嘴里，再用那把油亮亮的小刀把糖果纸切成雪花般的碎片，一面品尝烟消云散的滋味，一面咀嚼糖果的甜美。在他的这本小说集当中啊，随便翻开几页就能够看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吃的。 嗯，然后我就非常胆大妄为地分析了一下这件事情啊。我小时候呢，我的母亲就跟我说过，吃饱了就不想家了。在我去独自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当时没觉得有道理，后来发现特别有道理啊，尤其是吃到你喜欢吃的，吃饱了，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满足。如果按照经典的精神分析，那可能这就是口欲的满足，而且像这种口欲的满足，可能和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行为有关，是和我们的生存有关，就是哺乳。实际上食物代表了很多安全感和满足感的来源，而且食物这种基本的需要，包括一开始的哺乳，实际上是和母体或者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从天上来的哈，一种连接，一种纽带。但是我觉得袁哲生的小说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和以前我藏身世界的纽带断裂了，我为什么掉落到这样一个让我觉得充满了隔阂、寂寞、孤独又无法忍受的痛苦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意义，每一点挫折都让我想哭，我想要回去又回不去，于是我只能躲躲藏藏，逃避这个世界中所有不想面对的一切，但是我又经常无处可逃。 所以他用食物给他带来安全感。我们再来了解这样的一段话啊，七天前的那个中午，我从鱿鱼羹店走出来，走进一家小咖啡馆，一连喝了两杯浓缩咖啡之后，才决定打电话给宋老师。他在打第一个电话之前是吃了两波，第一波鱿鱼羹，第二波是两杯咖啡。 这些细节的描写呢，还是插开一句告诉大家，这里边讲到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台湾岛内一些有的特别有意思的食物，什么叫金柑仔啊，白话梅、甜酒李啊等等，叫还有鸡蛋冰、粉圆冰，很多东西我没有听过，也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但是它的这些，比如说蚕豆酥、红土花生、豆腐干，往往都串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因为在童年，可能当他吃到 的 那一刻，对，他吃到东西的时候，他就觉得自给自足了。自给自足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用再和这个世界发生联系了，那我就安全了。就是我和食物在一起的时候，我对别人无欲无求，不用和任何人发生联系，我和世界没有关系了，我就抱着我的零食就可以了。他在一篇小说中，在《寂寞的游戏》啊，同名的这篇小说里曾写道，他的爸爸有一天看到要去上学，他13岁的他哈、国一开学的，应该是国中一年级开学那天早晨，他爸爸跟他说，学生时代是人生最好的黄金时期。这句话听完了，我们就觉得大人都这么说，上学时候是最美好的。但是我总忍不住把所有的主人公都替换成作者袁哲生啊，他袁哲生怎么想的？他听完这句话说，学生时代是人生最好的黄金时期，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未来比现在会更糟，我就感到前所未有的害怕，几乎要发抖起来。然后他还接着说，我好像是第一个到学校报到的国一新生，这使我不愉快的童年时光比别人更长了一点点。 哎呀，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他这样的一种描写的方法，其实很早以前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心理实验，王明博士，我觉得你肯定知道，就是在一个沙漠里面，有一个人推开一间屋子，他已经渴了很久了，看到那个杯子啊，里面装着一半的水，乐观的人会怎么说呢？说还有一半的水，而悲观的人会说怎么只剩一半了？其实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看来会有不同的感受。 嗯，任哲生确实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了一种对世界的悲观，但是我在想，他里边所流露出来的另外的善良与人的同理心，对这个世界一些悲悯之情，恰恰说明他生命的力量。一方面他的生命自己应对就已经自顾不暇，可能伤痕累累了，另外一方面他又看到了其他人身上的伤痕，但是他写作的方式很节制，比如说在《寂寞的游戏》中非常著名的一篇也很有争议的叫《送行》，实际上是他白描的几个镜头，那里边的人物有爸爸带着小儿子，同时和因为逃兵而被宪兵抓走的大儿子同乘一列火车，上面还有老人，还有带着女儿的妈妈等等。他这个情节中没有什么明显的故事，但是就是一些镜头的白描，你就发现了生命和生命的相遇、离开、错过。这可能也是袁哲生带着他自己敏感的内心去观察这个世界中的所得，这也就让他对别人有了慈悲，因为他自己很不容易。我觉得有些人自己很不容易的时候会生出暴戾之气，就我凭什么这么倒霉，我袁哲生为什么就生得这么敏感，你们怎么就那么乐观，这太不公平了。他没有，他看到了众生可能和他相连的一些地方，这可能也是他的作品打动人的地方。 我刚才说过了，深刻的部分呢交给汪明博士，我再来说不深刻的部分啊。袁哲生的作品，我想呢，可能用这样的一个感受跟大家来说一说，可能有些朋友就会很清楚了。我们大家看《红楼梦》啊，在《红楼梦》里面有妙玉，有黛玉。那么如果把袁哲生在寂寞的游戏当中的主人公啊和他们两个来做比较，就是这里面的主人公是现代版的男版的妙玉和黛玉的综合体。我这么来说，王明博士，你是不是也有比较认同的感受，就是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他们，而不喜欢他们的人会特别不喜欢他们。 说到了这个妙玉和黛玉呢，我想说说这个袁哲生跟黛玉有关的地方，除了他爱哭以外，不是袁哲生爱哭，是他的人物爱哭以外。 对，这个主人公我、啊嗯、 对，我还看到了一个花边新闻，这个花边新闻应该是袁哲生本人的，在蔡康永做的一期节目中呢，做了袁哲生的一期回忆的节目，其中就采访了袁哲生的友人。袁哲生的友人呢，就回顾起他们和袁哲生在一起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就讲到了说，别人说到这个袁哲生啊，你看你写书啊这么有名，还有这么多人喜欢你，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这么受欢迎，还得了那么多奖，多好啊。然后袁哲生就回复他们，袁哲生当时是男人帮的总编辑，说那又有什么用呢，我不是还是要坐在这儿给你们贴邮票发邮件吗，就是说我写的东西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我生活的现实还是我还是要在这儿做这些琐碎无杂的工作。每个人听到了这件事可能反应会不同。我在想，这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黛玉有非常尖刻的一面，是不是、 嗯、 那实际上有时候也蛮有讽刺意味的，但袁哲生也是拿自己开了个玩笑，他也在说明事实，说明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文学作者在现实中又不断的妥协，这可能也是他另外一方面，第一个想被看到，同时又想要躲藏离开一个世俗的世界，又想被人看到他理想主义的一面，包括他写作的光华。 他活得可真累啊，他最像黛玉的这一面就是太累了， 纠结。嗯，一方面呢想得到现实的认可，但一方面又不愿意向现实妥协，这其实不光是他，也是很多作家在人生中面临的挑战。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王明博士啊，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寂寞的游戏》这本书。那么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这本书的作者袁哲生的很多的经历，其实他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也在这本书当中有了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种体现。甚至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王明博士说他宁愿把这本小说当中的很多的我第一人称的我也就是男主角当作袁哲生来去体会，来去感受这里面的情节。那王明博士，你在每次做节目的时候其实都要给听众朋友带来一个福利。那我想呢，节目已经时间过去了四分之三了，你还剩，当然还剩四分之一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不知道我是一个乐观的人还是一个悲观的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还有没有福利？福利是什么？ 刚才刘莎已经提醒大家，剩下的时间其实主要提醒我不多了。那我下面介绍这个福利和时间有关。这个书的名字叫《秀才的手表》，也是袁哲生的一本小说集。 嗯， 叫《秀才的手表》呢，是因为同名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呢，刚才讲了。秀才的手表，它一定和时间有关系。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读完这个小说的感受。首先，我们都很好奇秀才这个词啊，他生活的时代应该没有秀才了，但其实你读完就会发现秀才是他们的这个，应该是眷村。这一段小说应该取材于他小时候在眷村的生活，即使精神有些异常啊，永远穿着一身西服但从来不洗，一直都在写信，最后都像麻袋一样的信了，写了很多信，但其实都无法寄出，因为没有确切的一个可以邮寄的地址。但是他固执的带着一块手表，他的生活是围绕这块手表上的时间展开的。但是袁哲生呢，他我又叫袁哲生了，但是我们这里边的主人公就非常喜欢和秀才在一起。你会发现啊，对孤独和寂寞很敏感的人，经常觉得世俗中人反而是可怕的，反而是那些疯癫的人可能是代表着某种生活领域中他好奇所向往的地方。秀才是一个心心念念按钟表生活的人，但是最终表害了他了，因为他是按表来衡量火车什么时候进站的，结果那天火车进站时间和表不一样，结果他就被火车撞死了。 嗯， 最后呢，小说中的我领到了这块表，他发现在不远处，他就觉得秀才是不是要把这块表留给他。他其实最终呢是想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是按秀才失败的原因，就像很多人一样，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就像黄历上记载的一样，是按照精确的时间进行着的。但是说实在，谁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呢？我其实很想亲自告诉秀才，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本来就有一只手表，只要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就可以清楚地听见那些滴答滴答的声音，正毫不迟疑地向前狂奔着。 和前面说到的《寂寞的游戏》一样，《秀才的手表》呢也是一本小说集。其实在袁哲生的故事当中啊，每个人物或者说每篇小说都有一个我个人认为啊非常出乎我意料的情节的这样的设置。而除了呢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以外啊，《秀才的手表》当中呢还有大量的方言和乡土的元素。另外呢，大家如果喜欢看乡土小说的话，也可以把这看成是一个我们国家宝岛台湾的乡土小说的这样的一种作品吧。而且寂寞的游戏和秀才的手表虽然都是描写寂寞的，描写那些疏离于热闹的人群当中的这些人的生活和事情的，但是这两本小说秀才的手表会让你有一种穿越感，会觉得我们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么那种时代感吧，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朋友啊想特别体会的。 你会发现这种小时候和村子里的乞丐在一起，疯子在一起，应该严谨的是精神障碍患者在一起啊，或者这个智力残障人士在一起，是很多的人小时候会有的经历，但现在很少了。 嗯， 如果你在城市生活的话，因为他们可能会被家人关在家里，很少能够轻易出门。可是在小时候，很多人胡同里都会住着一两个这样的人，你会有这样的经验。在袁哲生的小说中呢，为什么这个秀才代表的秀才会成为我们主人公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很单纯，没有世俗的愿望，他就觉得每天去钓蛤蟆钓鱼就是很好的生活，然后就写信。而他周围的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的比如说姥姥姥爷，都会督促他说要 上学做大官发大财，而这个乞丐或者这个精神有点问题的秀才，他确实能够享受当下，当然他看手表有迂腐的地方，但是生活对他来讲没有那么多功利性的目标，这可能是最吸引孩子单纯心的地方。 而且我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如果大家是看过了《寂寞的游戏》这样的一本书，在这本书当中呢，主人公我其实是从小到大他一直成长的一个过程的呈现，那么从特别小的时候到后来成年到工作，那么秀才的手表呢可以是当作、可以是看作、寂寞的游戏这个主人公我的一个详细的版本。 其实袁之生的每一部小说都可以是他的自传，从小时候一直开始写起，慢慢慢慢写到不同年龄人物的时候，也有他对生命不同阶段体悟的表达。但是如果我们看下去的话，你也能会发现作者对生命看待的一些叫特点，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某种局限，就是他没有跳出自己的巢臼。这个巢臼是什么呢？就是刚才第一个我们讲到的悲观，第二个他没有从悲观中生出乐观。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们真的参透了无常，我们可能会放下，对吗？ 没错 啊，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一场寂寞的游戏，我们能不能当成一个游戏来玩？但是袁哲生在一方面觉得这就是一个寂寞的游戏，存在充满了各种不可言喻的荒谬无法解释，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入戏很深，他很受伤，他很痛苦。当然我觉得不入戏，第一个写不出好戏，第二个也演不了戏，对不对？ 但是王明博士，你非鱼安知鱼之乐乎所以也可能他的这本小说只是呈现的啊，他想呈现给作者的他作为作者想呈现给读者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并不是他自己最内心的感受，但是他却让我跟汪冰博士看过之后有非常深的感受 所以他可能也真的成功的触动了我们内心很多隐秘的角落，而这个角落是不经常示人的，寂寞和孤独经常是以热闹的方式出现的，就是诶，我们出去喝个酒，我们出去吃个饭，我们出去玩点什么，但我们很少，当然这个时代可能有所改变了，去直接跟别人说我寂寞了，我孤独了，甚至我们自己都在排斥这样的感觉。所以阅读这两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不光是和袁哲生的文字在一起，而是重新和自己的孤独寂寞在相处。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摇椅，然后摇啊摇，旁边配一杯清茶，可能很多朋友看的呢是一本游记或者是一些小的散文，但是这样的一个雨天，不论是秀才的手表还是寂寞的游戏，都是大家特别好的选择 就像袁哲生本人所说的啊，当他看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说你们就可以知道我当初心里边冲突是什么，我想过哪些问题，当时我人生的重点放在哪里。他还曾对友人说过，写作就是对这个世界暴露自己的伤口。 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了《寂寞的游戏》，同时也谈到了另外的一部小说集《秀才的手表》，让大家在阅读这样的两本书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加深刻的一些感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